啊，学佛真正的目的没有别的，佛帮助我们回归自性，啊，那就是圆满成佛。回归自性最巧妙的方法，最殊胜的方法就是阿弥陀佛。这诸佛对佛的赞叹，无与伦比呀！阿弥陀佛从哪里来的？自性变现。离开自性，没有一切法。自性里头最精最纯，就是弥陀。啊，弥陀一自性里头真的是镜中之镜，镜中之镜，啊，显示在四十八愿上，啊，四十八愿变现出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不是业报的，是自信本愿力的成就，啊，它不是业报。啊，那么这个本愿力跟我们的性德相应，因为我们的心自信跟阿弥陀佛之间是一个心，跟释放一切诸佛也是一个心，跟一切众生还是一个心，心是真的，啊，相是假的，真心没有现象，没有现象，那个相就是真心的相。啊，那么在净土里面给它一个名称叫常寂光，常寂光就是自性的相，啊，常永恒不变，啊，寂清净无染，啊，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光明遍照。你要问阿弥陀佛在哪里，就在这里。那我们变法界虚空界，我们讲全宇宙在哪里，通通在常寂光里。啊，所以阿弥陀佛在哪里，就在当下。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通通在当下，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也没有此界他方，这是真理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了解事实真相，才知道整个宇宙跟我们是一个共同生命体，不是一家，是一个人，是一身一心一智慧。如果我们还给人起分别起执着，这不就自己跟自己矛盾了？啊，这种说法是绝了，除了大乘法里头，一切法都没有说到这个，真正说到究竟圆满了。啊，所以人如仙人，不计较各力王各界身体的果实，不计较。那为什么呢？各力王跟人如仙人一体，啊，牙齿跟舌头一体，舌头把牙齿咬破了， 出血了，舌头还跟牙齿计较吗？那为什么不计较呢？还有题吗？我们从这个地方要领略了，全宇宙跟我是一体，能不慈悲，能不爱护吗？能不帮助他吗？还谈什么条件呢？啊，谈条件，有条件就帮助他，六道凡夫，不是佛的大乘弟子。大乘弟子心明白了，这种分别执着没有了，小乘还有啊，大乘没有了啊。大乘弟子的心永远是清净的啊，为什么？他一切放下了啊。我们敬宗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全放下了啊，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啊，除阿弥陀佛之外，心地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这个身体在这个世界，随缘度日。啊，行菩萨道，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像贤首过时还愿观上讲的四个，了解了。随缘妙用啊，你就恒顺一切众生。妙用是什么呢？一切都不放在心上就妙用，放在心上就不妙了，放在心上就有善恶，就有染污，就有分别。不放在心上，恶不放在心上，善也不放在心上，就没事了。放在心上就有果报，善就有三善道，恶就有三恶道。放在心上就有，不放在心上就没有。妙啊，真叫妙用啊！啊，既然在这世间，怜悯世间一切苦难众生。啊，教化众生要身教，言教是辅助的，身教为主，那就是威仪有责。我要做好榜样给人看。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想想，我这个念头，我这个话，我这个行为。世界上人都学会了怎么样，好不好？如果说不好，不能做，赶快去掉。如果好，好可以做。啊，与什么好？与什么叫好呢？与戒定慧相应好，与戒定慧相反的不好，这点不能做。啊，基本的戒律很简单。啊，三规，五戒是善。啊，八关斋戒是在家人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啊，出家的戒律，沙弥利益是根本。啊，往上去是比丘戒跟菩萨戒。啊，在我们中国，啊，世法里面。事法里头，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是善。啊，心里头有善，果报在三善道，有他世间法，他不能超轮回。啊，与这四颗相违背是我法，我法是三我道。同样一个道理，放在心上就有，不放在心上没有， 不放在心上叫妙用。形象不着形象的相，造物不着造物的相，善恶两边都没有。那为什么有造物？就是造物帮助众生啊。啊，比如说这经常有个故事，很浅显的比喻啊，个猎人啊，对他的猎物啊，小兔子对猎物啊，我你没看见他往哪里跑了，你明明看见了啊，他往这边跑了去，他往那边跑了，这叫望鱼啊，啊，这个望鱼是两个动机啊，让猎人呢，虽然是他没有杀生。让这个小动物啊保全生命，两方面都保护了。啊，其实善恶没有一定标准，活的不是死的。啊，戒律条条戒都有开源的，应该开不开可见。啊，完全是为了利益众生。没有想到利益自己啊，不着相真利益自己，他怎么不利益自己啊？着相就害自己了，着相害自己离不开轮回啊，不着相呢不害自己啊，自己真的超越了。这一些我们都要懂得，都要搞清楚啊，对人如何制止啊，要消灭因缘，让人生欢喜，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制止是真心啊，真诚心待人久不吃亏啊。昨天我有一个堂弟晚上跟我聊天，谈了很多都是废话啊。诞生呢现在老了70多岁了啊，这个诞生跟这个一切人一切事相处有恩有怨的啊，跟我谈这些了，是恩怨都不能放在心上啊！不要去念这个，为什么不享福？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你念这些东西，这些全是假的，通通转入灵啊！你想这个干什么？啊！我举割礼王割截身体的故事告诉他，我说这故事你听过。啊，人入仙人是什么境界？割礼王是什么境界？割礼王是暴君呐、啊，无照的昏君呐、啊，啊，杀人不眨眼的，啊，遇到人入仙人修忍辱波罗蜜，好，我试试看你能不能忍，啊，手砍断，看你能不能忍，啊，脚砍断，凌迟处死。啊，慢慢一刀一刀的割，割死，到最后问人物仙，你还能不能？那是没事，我不怨恨，将来我成佛，第一个度你。这是受多大的愿望？他没有罪过啊，完全处于误会，他也不分青红皂白。那就下这种毒手啊，这样的一个冤屈，人入仙人没事，他不放在心上啊。最后成就怎么样？成就人入仙人提前成佛，所以大的愿望、大的委屈你能够忍受，后面一定有后福。啊，那个人如仙人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啊，他 他成佛本来排列在第五尊呢，贤劫千佛他是第五啊，弥勒是第四啊，因为这个忍辱波罗蜜的殊胜功德了，让他体现了啊，他先来成佛，弥勒菩萨延后了啊。我们中国言语啊，能忍受冤枉，忍受委屈，后来一定有大福。他自己这一生没有遇到大福，他的后代一定是大福。人在世间要积大福德了啊，不要怕委屈，不要怕被骗，天天欢欢喜喜啊，对那个骗我的人还赞叹他。我看到一个人，道安老法师，台湾的啊，老法师很慈悲，骗的人很多，对一位老和尚糊涂不知道，其实老和尚完全明白啊，那个骗他人走了，老和尚就告诉我，你看到那个人没有？看到了，我进寺庙他在大门口我碰到的，他在今天又来骗我，我怎么了？给他了，我真给他。那个人不知道啊，要知道的时候做惭愧啊。啊，一丝毫的不暴露，也是一种包容，这种忍辱波罗蜜啊，这是他老人家做给我们看的啊，说给我们听，我们未必会相信；做给我们看的，我们的印象太深了，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啊，积功累德要从这里做，又何况佛家讲的因果报应，能骗得了人，骗不了。欠命要还命，欠债要还钱。啊，只要他不写，来世一定要还的。啊，欠得多还得多，欠得少还得少。没有何必啊，人为什么不在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做个好人啊，做弥陀弟子多好啊，啊，做释迦弟子不会多三途，做弥陀弟子能超越十法界，不仅仅是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要能相信，那你就占大便宜了，你就得大福报了啊！一生不欺骗一个人，别人欺骗我，我都清楚，我都知道啊，我有这个能力给他啊，没有能力他就不会骗我啊，不会欺骗一个没有钱的人，骗他钱就他做不到，他也挺聪明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一瓶经里头要建立清净的信心，要增长坚固的愿力，我非去不可啊！非去这个地方要放下，不放下就去不了啊！不放下这个业障障碍啊，统统放下，名闻利养边都不沾啊！利益众生方便有多门呢？啊，真正没有机会在家里发愿回向，都是一样的圆满功德。啊，有缘去做，没有缘用心把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大家。 那这样就好。啊，妙觉如来回归常寂光，常寂光里头一法不离。啊，但是呢，众生有感，他就有因，他那个因就是无所而所，自然的，他没有起心动念。但是一切众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全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的。 众生极其微细的念头自己不知道，佛知道。那他知道应该来帮助你，他就来谢谢。啊，应以什么身？不是佛自己想象，是众生心里头希望的。佛菩萨来帮助，佛菩萨就现身，希望佛就现佛身，希望菩萨就现菩萨身，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是现身说法了，不是佛那边的事情，是我们众生的。我们动什么念头，他用什么样的反应。啊，就像这个江本博士的水事业，我们起心动念头，这个水自然现出洁净来给我们看。我们念头善，非常之美；我们念头不善，那个图案现出来很难看。啊，自信就是常寂光，跟一切众生感应的，就跟这个样子相似，跟水是一样相似。啊，感应道教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对佛要有决定的信心。啊，佛在帮助我。那我们的一生通通是佛安排的。啊，无论什么境界，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我们讲境是环境。啊，外面的环境有顺境有逆境。啊，小环境是我们居住这个地区，大环境我们住的这个地球。缘是人死环境。啊，我们面对这一切人，人有善人有恶人。啊，佛用一个境一个缘就统统包括了。啊，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死环境。啊，在静缘当中自己能做得了主。啊，不为环境所干扰，这个很重要啊。啊，自己要能做主啊。啊，不要被环境转了，我们要转环境的。啊，要相信佛的一句话是境随心转，心做得了主，整个环境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跟着你转。啊，自己做不了主，在环境里头起了贪嗔之慢。啊，升起七情五欲，那你就被环境转了。 啊，学佛的人真正学佛功夫就在这个地方干了，在净缘里头你有智慧做主，不是感情用事啊。初学的人装不了环境，受不了环境的压迫，环境的诱惑，那你就用念佛这个方法啊，心里头念念是阿弥陀佛啊，里外清清楚楚，我佛号不简单啊，我实在没办法了，求佛力加持，环境自然会转变啊，无相无空啊，旷若虚空是比喻啊，甘若情海也是比喻，这都是这两句比喻我们放下了放下，不是什么都不做啊，啊，自立要有节制，要适可而止，不起贪心啊，逆境里头不起怨恨啊，譬如对回报我们人障碍我啊，羞辱我的，这都很难忍啊，陷害我们，对这些人不生怨恨啊，不生怨恨你就会生感恩的心，而干什么恩？害我干什么恩？害我我能忍啊，我要感这个恩，他不害我，我又忍从哪里受啊？我忍辱的功夫完全在境界上修出来的，好事情啊，不是坏事情啊！啊，菩萨道场有这门功课，这门不及格成不了佛啊，所以会感激，会很欢喜。啊，受害了也很欢喜，啊，受骗也很欢喜，啊，别人骗生怨恨心啊，啊，甚至想报复的心啊，啊，我们若无其事，啊，钱财我用你用都是用的，一样的，啊，我不用跟你用好了。没有一丝好怨恨啊，处处小人，处处小人，这个人有大福报，后面的福报很大啊，很快就回来了啊，是自然的啊，不是我们有心去求的啊，所以心量要大啊，甘若情海呢，是心量要清净啊，甘跟情都有清净的意思，这个水没有污染，心识忘乎，既然不起，这两句发出了，前面是比喻啊，把心识比喻作虚空啊，心识不起妄惑，惑是迷惑妄是妄想 你的心是清净的、平等的，啊，迷惑就不清净。有妄念就不平等，啊，所以要把自己修行的目标锁在本心经体上，经体上修行就五个字：清净、平等、住。啊，清净心就是阿罗汉，平等心就是菩萨，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真的就悟了，是佛了。啊，这是从因上说的。啊，果报在上半句。大乘是智慧，无量寿是德，庄严就是相好。啊，实在就是世尊在华严经上所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跟如来一样的智慧，大乘是智慧，啊，无量寿是德，庄严是相。啊，从哪里来的？从清净平等觉来的，在经题上就显出来了。佛菩萨教给我们什么？教给我们修因正果，那佛说法有他的善巧，先讲果，为什么你欢喜，你希望得到，然后再告诉你你怎么得到。啊，大乘无量寿庄严，你真想要啊？怎么得到？清净平等觉就得到了。啊，修行肯定先得清净心，啊，染污没有了。啊，清净心要从无我下手。啊，怎么无我？我念念都想众生，不要去想我，我就淡化了。啊，念念想正法救度，啊，念念想帮助众生离苦的路，我们从来没想过我，把我变成一切众生。啊，把我变成诸佛如来的正法，不是一尊佛，十方三世一切佛。啊，慢慢自自然然。我们的心识荣辱自信，啊，要把心识化解，荣辱自信，荣辱自信之后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入这个境界，这就成佛了。 啊，佛以法为身，叫法身。法身就是你承认变法界、虚空界是我自己，这就叫真的法身。啊，所以讲伦理，伦理是讲关系。中国人讲人与人的关系，五大类也：父子、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啊，这人是关系。佛法讲讲绝了，佛法讲一体。啊，这些人呢？我们可以把它讲成五伦一家人，达到极处，六道里就叫人道，人道是一家人，这个范围扩大了啊！人道一家人，可是佛更大，佛说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是自体。跟我是一体，比一家人还亲近。一家人不是一体，佛家是一体。为什么是一体？是一个自性变的，自性是一个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一切众生一体，确实的，一体哪有不爱的道理？一体哪有不全心全力协助的道理？那全心全力去照顾我，去关怀。那什么人？法身菩萨，因为他知道一切法是自己啊，照顾的无一不知在这个境界里才真正了解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比佛法更好的，没有比佛法更殊胜的。那做佛真正是第一等人呐！啊，方老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得到了啊！我从这六十二年当中得到的，真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真正是叫人法喜充满。啊，宗教里面说宇宙是人神造的，人也是神造的。万物也是神造的，佛教没有啊。啊，佛教是这些万物，宇宙从哪里来的？万物从哪里来的？跟今天科学所讲的很接近。啊，那么佛说，一切法从心上生，这个观念被现代量子力学家接受了。量子力学发展很快啊，很多科学家啊都在研究这个问题。这是佛经上所讲的问题。啊，念力能改变我们自己一生。所以 不要有不善的念头，人要有善念，善念是最健康的。啊，人不要为自己，为自己是自私自利，这个念头不好。人要为众生，心量多开。为什么你会健康长寿？为自己，很多灾难病痛会出现，为众生这个灾难都没有，病痛也没有。心量敞开了，福报就大了，智慧也大了。啊，心量小的人没有智慧，没有福报。啊，中国古人所说“量大福大”，非常有道理。啊，为什么不把心量打开？像佛一样，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啊，真诚，今天讲热爱一切众生，这是佛菩萨。啊，只是爱自己，只知道满足自己的欲望，不顾别人，这人没有福报。啊，这佛经是常讲的，与人结缘。将来果报现前，后悔莫及。啊，真正有智慧，真正有德行，不得罪一个众生。啊，也是古人说的“仁者无敌”。一个仁慈的人，他没有冤家，没有对头。啊，没有敌对的，这真正是仁慈。还有看不惯的、不满意的、我讨厌的，这都是不仁不义。啊，仁义的标准从这里看。啊，我们在这个世界还有一个看不顺眼的人吗？没有。心是真清净。啊，我意为他自己的利益，啊，回报我，侮辱我，陷害我，障碍我，我怎么对他呢？在别人一定祈愿恳心呢，祈愿恳心错了，冤就结成了。啊，我心目当中他是菩萨，他所给我的我全部忍受。啊，等于说他出的这些考试题目，我要给他满意的答案，没有丝毫怨恨。啊，他想跟我结怨，我不跟他结，这怨就结不上了，完全化解了。啊，真正没有一个怨恨，没有一个敌对， 我们的心都平安都快乐啊，我们只有感恩的心啊。为什么呢？你考试我看我能不能忍，我能忍，忍辱波罗蜜成功了啊。佛经里头忍辱仙人遇到一个暴君格里王，真叫无缘无故把他凌迟处死，问他还能忍吗？能。凌迟处死到最后有口气，他告诉格里王，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那个忍辱仙人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界，第一个得度的乔成儒尊者，乔成儒的前世就是格里王。佛说话算话，没有妄语啊。佛教化众生第一个找他报他的恩啊，他整个阿罗汉果。佛做出的榜样给我们看呢，我们要学习，要能忍受啊，能忍受的人有福啊，不能忍受的人造业。那离根事都搞清楚都搞明白，啊，这才真正能够摧伏一切魔君，一切魔君都变成菩萨了。啊，摧伏只是破除降伏，啊，魔前面有解释，这个地方有执着论的就是多慧命，坏道法，功德善本，所以叫他做魔。啊，你修行他来干扰你，你要能忍受啊。魔的头首领才有头的，欲界第六亲属波旬啊，佛经上常讲魔王波旬呢，扰乱释迦牟尼佛啊，佛教化这些弟子，他在其中做破坏的工作。释迦牟尼佛能承受我啊，我们这一生当中讲经教学他也来找过我啊，夫妻来找我啊，指责我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侵犯他的道场。我说没有，我没做过这个事情。他就说了，网络电视怎么没有啊？我就恍然大悟，原来网络电视是魔王的道场。 啊，后背后主持的是不朽。各位，我搞这个是没有通知的，我们靠网络搞微信没通知的。啊，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是你的道场，所以我们也用。我这里都供给他的牌位，魔王波旬菩萨，我不跟他对立。啊，你来顺受，我恭敬你。啊，我赞叹你，我感恩你。啊，你这种种破坏我都能忍受，我不会发脾气，我不会起怨恨，我一起怨恨，他的目的达到了。那我很欢喜，他对我没办法。啊，我还请他发菩提心，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众生太可怜了。啊，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十三四岁。到二十三四岁都迷在网吧上，都迷在网络上，真可怜啊，许多年轻人回不了头来啊，这个因果责任谁担当？魔王不行，他要承担啊！当然，他底下还有许许多多魔子魔孙我们现在明白了，魔子魔孙是哪些人？从事这些行业的。啊，叫这些小孩错误的道路，错误的方向，让这些人受苦一生。我们看得清楚了，看得明白了。我们讲经天天给他回想，希望他觉悟，希望他回头。啊，他也有佛心，做到第六天的天王不容易啊。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才能修到这个地位。下面念老师，此类鬼神有大善力，能于修出世法者为难作对，他总是来扰乱你。你好不容易学了净土，他想方设法把你引诱到别的道上，那是还有比净土更容易的道路，更殊胜的道路，你就跟他去了。啊，这一次怎么上当了？你不能往生极乐世界，依旧搞六道轮回，魔的目的全达到了。魔就是不希望你离开六道轮回。啊，你是他通杀的人民。啊，他希望他的人民越多越好。啊，佛是要把他让大家离开六道轮回， 这是他最不舒服的事情。啊，确实他有大神力。啊，修学目标是出离六道轮回的，他用种种方便来为难来作对。啊，让你不能成就，让你永远留在六道。啊，所以称他为魔君呢。不受内外干扰，一心向道，他对你就不发生作用。一生决定不改变方向，决定不舍弃净土，坚定信心。所以这个地方阿弥陀佛虽然加持，还要自己觉悟，自己不觉悟依然会退。那这个阿弥陀佛没有办法保证你的啊，不退转。所修的功德善根越增越进，这好事情吗？不更退失啊，简单的讲呢叫不退啊。那我们自己想想，自己学佛跟我们周边这些学佛的朋友啊，甚至在一个老师会下，我们这些师兄弟们有几个人坚持不退的？太难了。啊，李老师在台中教学38年，时间不算短了。台中联社的人有，我离开台中的时候差不多到50万人。啊，老师常常感慨的时候，他不说别人，说自己的人有，10000人当中真正能往生的不过是3个5个啊。什么原因？退转了。退转的原因，你看这里说得很清楚啊。啊，遇到小小不如意，就受不了了，就退了。啊，所以这些初发心的菩萨，啊，还有人一发心，赶快受菩萨戒，为什么呢？被当菩萨，受了菩萨戒，那就成为菩萨了。啊，不知道啊，哎，你看人王经常说他是什么菩萨？青毛菩萨，啊，随风。东西啊，随着境界转的啊，真的啊，像涅槃经上讲的，见少为云，少是少许一点点，不顺心的事情就退转了 啊，这还能成就吗？所以佛在金刚经里面，金刚经讲六波罗蜜了啊，六种里面呢讲布施讲得多，讲得详细，再就讲忍辱讲得多啊，讲得多的那换句话就重视了，六波罗蜜重视布施，重视忍辱，布施什么？放下啊。在忍辱波罗蜜里头，佛有一句很重的话，说一切法得成于忍，这个一切法是世间法出世间法，真正要成就啊，这个忍辱就太重要了啊！小小的违背你的心愿，那你就不高兴了，你就退转了，谁吃亏啊？自己吃亏，别人没吃亏啊。这个例子我们见得太多了啊，这初发心。还有老修的，修了几十年的，甚至到临命终时都不相信了啊，改信别的啊，临命终时贪生怕死，不准念阿弥陀佛求往生，他说那是要死的啊。我出家的时候就遇到一个，我在台北灵济寺出家，灵济寺有个念佛团啊，他们通通都是福州人啊，念佛堂有一百多人，每一个星期念一次佛，啊，林道奇是他们的团长，也是灵济寺的老护法啊，平常念佛他领队，这个他当为诺，法器敲得好，唱念也不错，临命终时不念阿弥陀佛，还贪生怕死，叫大家通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看有什么法子？念佛团团长哎，那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呀！平常以为人修得不错啊，这真正考验人到最后关头，所以中国古人讲，人的一生必须得盖棺论定，这话很有道理啊。那换一句话是，你的一口气还在的时候都会变啊，往好处变，往坏处变不一定呢。有人在临终那一口气他念阿弥陀佛了，一生不修福，临终这一句佛号他就往生，这跟第十八愿相应啊。这个事情是少见，很稀有啊，可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凡是这一类的人，都是过去圣徒，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啊，这是在临终时候善根发现，得诸佛如来的加持，他能信，他能愿。啊，他真念佛我成佛啊，所以一念十念就得往生 啊，那么从这个地方看来，人没有性命的是侥幸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是出是法都没有侥幸的，我们看到很多侥幸，其实它有因缘，它有因果的。这些文字对我们来讲是高度的警觉啊，我们如何能保持到善根功德愈增愈进，不会退转啊？这个呢也是古德常讲的，哎，总在于语言不同，语言太重要了啊！事出世间法了，佛不属因身，属语言身啊？为什么？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十法界的因，你有成佛的因，你有成菩萨的因，个个都有啊，一点都不稀奇啊！啊，所以《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你有成佛的因啊！啊，你为什么没有成佛呢？你没有成佛的语言，因加上语言，后面果报就现前。啊，你没有遇到语言。啊，原因里面最重要的善有，善知识，介绍你学佛，帮助你学佛，这个人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个人，你怎么会去学佛？啊，第四，四者与忍辱众生决定性，这个决定是什么呢？忍到底呀，受不了的时候还得要受啊，不能放弃啊。啊，能忍到底。显示出心平气和，这个忍辱功德就显现了啊，心里头没有贪嗔痴慢，清净平等，生智慧不生烦恼。忍辱是三昧的前方便，不能忍怎么得三昧啊？三昧简单的说就是至心一处。我们今天修忍辱波罗蜜，一举一得算是不错，最好是一举多得啊，我们把心就置在阿弥陀佛上啊，再不能忍的事情，或者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事情没有了啊，就能化解了，忍辱就圆满了。啊，样样放得下，忍辱才能成就。啊，真正做到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念寿命都不求。 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呢？学佛学了这么多年，别的东西没得到，啊，不发实相吧，看透了一些，啊，真正明白了佛在经上常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自己的身体，身体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从哪来？从念头生，念是心理，物质是假的，念头也是假的，清净心中一念不生啊，其这一念的叫无始无明，也叫根本无明，所以佛教给我们不起心不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真心现前，真心里头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精神现象自然现象统统是虚妄的啊，当其皆空了不可得，这个道理深啊，很难懂啊！世尊讲这些道理，讲了22年了。22年般若，有多少人开悟了？肯定不是全体。释迦如来当年法会当中啊，真正开悟，我想应该有10分之1，那就相当不得了了。于念佛法门当中得到开悟啊，念佛法门开悟是什么呢？真相性的，一点怀疑都没有了，下定决心真相去了，这就开悟了。而今而后，杂心闲话了，统统放下了。啊，一句弥陀啊，念念相继啊，决定往生了，这是净宗里头大彻大悟，决定得生啊，对这个世间没有留念的，在这个世间就像再来人一样，啊，再来人到极乐世界再回来的，回来干什么？回来帮助众生，帮助众生觉悟啊， 自己一点都不迷惑，啊，自己要真正做出极乐世界人的样子，就能够戒引很多有缘众生，要做给他看。这忍辱当中生决定性，这个念头万德洪明，一念里面居住事出世间一切的德能啊，一切的美好都在这一念当中，为什么不念啊？为什么还要怀疑呢？为什么还要杂念就渗透进来呢？这全是错误啊！啊，真正回过头来一心念佛，啊，严格遵守大势至菩萨的教诲，度摄六根，精念相继。度摄六根就是张家大师教我们的放下万缘啊，意思完全相同啊，六根不再缘六尽，回来收回来啊，通通收回来，都缘阿弥陀佛啊，眼看阿弥陀佛早晚扩松，看阿弥陀佛的像，日常生活当中看每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看每一桩事都是阿弥陀佛，看所有万物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是阿弥陀佛，眼收回来了，而听阿弥陀佛，把一切声音全部都转成阿弥陀佛。嗯，三十二，前面我们学过三十二下了，佛有这个能力，把所有的音声转成阿弥陀佛，啊，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转成善味，啊，自己最欢喜的味道，这念头可以转嘛。啊，楞严经上说的好啊，若能转境则同如来，如来能转境、嗯、我们转境跟如来差不多了啊，所以这个六根呢，缘外头境界我们会转啊，通通归这一句阿弥陀佛，这叫念佛人啊，啊，看到佛像是阿弥陀佛，看到别的不是阿弥陀佛，那都是念佛人的。啊，这是不是故意这样想的？不是，事实真相如是。阿弥陀佛是自信，自信的名号。这个名号里头有自信的离体，有自信的现象，有自信的作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全都取代了，都不概括在其中，这叫念佛人啊！我念弥陀，弥陀念我弥陀念我是真的啊！你看看这经文上所说的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念念都是为众生发的，这弥陀念过啊。问题是我不念弥陀啊。啊，只要我一念弥陀就跟他相应了。啊，我们要读舍六根。啊，净念相继。啊，净念这个净字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就叫净念。啊，所以必须在境界里头有个转变。看一切人，真的好人是阿弥陀佛，坏人也是阿弥陀佛。啊，不要去分别，全是阿弥陀佛，我们才修成功了。啊，一有分别错了。啊，远离分别嘛，为什么要分别呢？有执着错了，别执着。啊，这是真念佛人呐、啊。是真念佛道场啊，所以六根同归其净，这就都是六根。释迦牟尼佛在世，为什么那么多人赞叹？有没有回报的呢？有，哪些人呢？嫉妒回报。啊，因为释迦佛受到大众的尊敬，受到大众的礼拜供养，啊，一些人看到嫉妒，啊，所以造谣生死，啊，造毁谤的业，啊，佛有没有责怪他呢？绝对没有。我们知道法身大师以上这些人应化在世间，绝对没有起心动念的道理。啊，他不起心不动念，那个心是清净平等心啊。你赞叹他，他不会欢喜；你毁谤他，他不会怨恨。啊，全没有放在心上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我们要学。啊，七情五欲不放在心上，啊，表现在外面。应该要学弥勒菩萨，满面笑容，欢欢喜喜，问什么都好，行善好，造业也好，升天堂很好，堕地狱也好，没有一样不好。啊，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六道里头，天堂地狱全是消业障的。你修的福报到天堂去消福报啊，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福报，没有善恶，要回归自信，善恶全要消掉啊，所以到天堂去消福报好啊，啊，到地狱去消罪报恶报好啊，消掉才能够做佛啊，不消掉怎么能成佛呢？啊，没有一样不好吗？天堂跟地狱平等的，啊，全是消业的，啊，所以佛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别造业，这别造业怎么个造法？怎么个修法呢？就是别放在心上，做好事别放在心上，等于没做。做坏事也别放在心上，也等于没做，心永远保持清净平等，就不造业。

啊，身体都是滚烫的，全身发热啊，这个发怒啊，全身的能量全爆发出来，像火山爆发一样啊，真苦啊！能不能解决问题？只是把问题越搞越糟，决定不能解决问题。这错了，真正有功夫的人，有智慧有德行的人，再恶劣的环境，自己受再大的羞辱，不动心的，这是功夫，不发脾气，没有怨恨啊，依旧保持清凉自在啊，那他处理问题是智慧，智慧处理一定非常圆满啊，发脾气不能解决问题。这个永远要记住，于无量事可忍之处，不生嗔心。要是众生随意所需的是出满相啊，这个要学人学不发脾气，学他没有嗔恚心。这是功夫啊！啊，这是真的真功夫，真是功夫啊！为什么会没有成佛心？你首先要看破，人的七情五欲不是他的本性，是他的习性，习性是假的，本性是真的，本性是清净性，从来没有动摇过，就是慧能大师讲的啊，清净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中国老祖宗所说的人心本善，人之初性本善，那个善是什么意思？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五句话，善本善啊，是一切众生本来有的，迷失了本性，随顺习性，习性才有烦恼习气啊，习性不是真的，那又何必计较呢？啊，计较错在我们自己，他没错，他是他的习气在发作，我怎么受他的影响呢？啊，因他的习气，我发嗔恨心，错了。啊，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啊，就是诸法实相啊，一笑了之啊，啊，一笑了之，还是受感染，很轻微，不感染是不笑都没有啊，心没动啊。如果我们能真正做到一切境界现前，不起心不动念，这是。啊，四十一位发生大事啊，也如是，不起心不动念。啊，十住菩萨刚刚证得，吸气比较浓，也许会笑一下。大概十行以上啊，不动心，见如不见，

你就晓得是多难的东西啊！所以成慧心不能生啊，无论遇到什么逆境，学者不放弃啊，难啊，压不住啊。有一个方法，念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好啊，念个十声阿弥陀佛，再来处理事情，那个情绪就稳下去了。阿弥陀佛真管用啊，你得会用才行啊，不会用不行啊。听到欢喜的事情也要念十句佛号，不欢喜的事情也要念十句佛号啊，动作缓慢一点，不要太快，太快容易出麻烦啊，越缓慢越好啊，操之过急常常出事情。一切随缘而不攀缘，一生都交给佛菩萨了，佛菩萨照顾啊，自己一点都不需要操心 啊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全是佛菩萨安排的。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对待，善缘提升自己境界，恶缘也提升境界。顺境提升，逆境也提升。第一生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啊，这是方东梅先生告诉我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真学真得到。我跟大家做证明啊，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一生过得圆满幸福啊。方老师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真的得到了啊，每一天都欢喜，每一天都快乐啊，对顺境感恩，逆境也感恩，对善人感恩，对恶人也感恩啊。为什么？我讲的很多都是替我消业障增福慧业啊，这个道理要懂啊。顺境善缘，不生贪念，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逆境恶缘，不生嗔恚啊，知道什么？这替我消业障，替我增福慧啊，我们还把修学功德回向给他们。啊，他们临命终时要不念佛往生净土，决定度我道啊，我们以功德回向给他，他在卧道里面受苦啊就减少啊，这是我们的报答啊。他要念佛往生净土，将来在极乐世界碰到又是同参同学，好死啊永远保护着自己的心清净平等觉 这是真正修净土啊！啊，习心立德，这在我们现前。我们如果发愿，真的发愿修净土，现在就要起心立德。啊，这是什么？专念阿弥陀佛。啊，这个经常告诉我们，发菩提心，专这个一向专念，这八个字啊。就是起心立德啊，菩提心是一种真心，我不再用妄心的。对人对事对物，别人用虚妄心对我，我用真诚心对他啊，决定不吃亏啊，我知道这个人骗我，知道这个人欺负我啊，我也能接受，欢欢喜喜，若无其事，这个好啊。为什么呢？他的心还继续搞轮回，我的心要到极乐世界，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啊。啊，他起心动念来对我，我一句阿弥陀佛带他啊，好事阿弥陀佛，坏事呢也是阿弥陀佛，平等啊。啊，为什么平等呢？那都是假的，好事等于零，坏事也等于零啊，零对零上没分别啊，没有一样是真的，何必计较呢啊，修诸行业啊，齐心立德了，修诸行业啊，以最圆满的心待人接物，最圆满的行就是念佛，念给别人看，最圆满的啊，念到我们往生，让他看看往生的样子啊。许多人一生不相信，看到往生的位相相信，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这个东西不能骗人的啊！往生不生病啊，说走就走了，而且欲知是知通常一般念佛人多半大概在一个星期之前就晓得他要走了，功夫好的能在三个月前知道啊，所以真正懂得就像善财童子一样，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是什么呢？断烦恼，消业障，开智慧，成就真实的功德。啊，善财童子所表演的，我们要能体会得到啊，要能把他这套本事学会呀，用在我们自己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就得到了。啊，这些神天天都是五十三层，五十三位善知识是代表眼前的社会形形色色啊，社会里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 那问题我们是不是善财？如果是善财，那就是无始善财，天天都是无始善财。啊，样样都看，样样都听，样样都接触，心地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真的断烦恼，消业障，长智慧，成功德。所以修行，真正修行在生活当中。啊，五十三参里面有没有逆境啊？有，顺境多，逆境少。这里头表的有很深的意思。啊，逆境的障碍不大，顺境的障碍大。顺境容易迷惑人。逆境容易警惕人，所以善财五十三参逆境少，啊，顺境多，啊，顺境里头不动心，那真不动心啊！所以顺境不好处啊。啊，逆境反而好处，有警觉性很高。啊，逆境上迷恋在当中，警觉性没有了。啊，如果守不住这些道德的界限，出顺境没有不堕落的。我们看看历史，历代的帝王，他亡国是出什么境？出顺境，他亡国了。开国的帝王，他出逆境。那为什么社会动乱？啊，所以他的警觉性很高，啊，要用智慧。亡国的帝王啊，出身安乐啊，吃喝玩乐，满手钱就行了，啊，因为天下太平啊，老百姓所有的这些，工作的效果都要贡献他了，让他一个人就享受啊，啊，他自己乐意忘忧啊。人民苦啊，他在享受啊，哪有不亡国的道理？啊，顺逆境界都用智慧去处理，这是对了。我们学佛，佛经上处处都显示这些东西。要会看，又若一切众生以种种恶而加于我，心不成慧。这个要学，这是很难忍的，但是一定要忍。啊，一切众生对我不善，以恶意恶行加于我。一定要知道，这是我的业障啊！我接受了啊，这业障才能消除啊。他们是我的善知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们替我消业障。我一定要接受，不能有嗔恚心啊！有嗔恚心 是我拒绝了他们的善意，啊，这个善意我知道是善意，他对我是善意，他不知道，我知道，啊，我因此而提升了境界，提升了德行，也提升了智慧，不生烦恼，不生怨恨，啊，而且呢，还感恩他，啊，以我们修学的功德，天天给他回向，这是佛教导我们的。我们要认真学习，这不是坏事啊。下面是以种种恭敬供养于我，心意不息，是名众生人。对于一切众生要能够忍，他对我很好，对我恭敬，对我供养。前面我们说了，我们很感谢，不生贪念。对，心意不息是不生贪念。如果贪着这个境界，就堕落了。保持自己的清净心、平等心、觉悟心，啊，不会受外面境界干扰，不会受外头境界影响，这叫功夫得力了，啊，这叫真修行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不能不认真学习的。烦恼里头最严重的就这一条，我不能忍受啊，不能忍受就到三途去了。啊，你愿不愿意到三途？听说到三途又不愿意，那现在又不能忍受，怎么办呢？啊，一定要忍受。啊，要知道忍受从这个事情从哪来的，是自己过去或者是今世之前所造不善业所引发的。没有一样不是自作自受啊。自作自受怎么可以怨天尤人？决定不可以。啊，一定要把事实真相看清楚、看明白。我们一生不怨天不尤人，自己每天欢欢喜喜，啊，快乐无比，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人生最高的享受，第一个条件就是修忍辱波罗蜜。啊，于一切法清楚明了，一点都不迷惑。啊，与理上人，啊，那是很高度的智慧，看破了。啊，与思上人，确实要承认自己的有业障，真正修忏悔、惭愧，啊，极致自己的。德行好死啊，积功累德了，无过于此啊。啊，现在虽然是很苦， 厚福无求。那我说你做的菜哪里好师父啊，厚福无穷啊，那一发脾气就完了，功德全完了，决定不能发脾气。那有人来引导你啊，故意让你发脾气，你要晓得那是魔来考验，看我功夫够不够。魔不能破坏我的功德，只有自己可以破坏啊！他一引诱我的脾气就发了，你看我多听他的话了啊！你好不容易收集那功德，魔在那个山峰，赶快发脾气，赶快发脾气，把它烧得干干净净，你就那么听话，一下就烧光了，火烧功德林，上当了啊！所以是什么样的逆境恶缘不发脾气啊？如何应对呢？笑容应对。发脾气怎么骂？骂那个笑面的人啊，他骂不下去了。那我们面孔很难看，很不高兴哦，那他骂的就很骂的就很严重了。啊，我们是个笑面，若无其事，骂累了，他自然就停止了。啊，不能对骂，啊，这个对骂的时候就没完没了。啊，所以说都是好事，没有坏事，都是好人，没有恶人。啊，这个是佛菩萨心目当中所看到的境界。啊，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啊，看你是用的什么心，你用的是佛心，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贪婪法师说，不可称之者，言佛之至称为称呼啊。啊，我们给起个名字叫佛叫菩萨，在那讲没有，没有这种称呼啊。正是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是假名，你叫他什么都可以。那诸佛菩萨的名，诸佛刹土的名，六道众生的名，统统是假立的，不要以为是真的。你要以为是真的，你迷了。啊，为什么一个涅槃，佛说了差不多七八十个名字？这是教学的善巧，教学的方便，教你懂得他的意思就对了。名是假名，怎么说都可以。多少糊涂人因假名啊在争论，有什么意思？假名假象的在争论，错了。啊，真搞清楚了，你要什么都给你，要名名给你，要利利给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为什么？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真的是什么？清净心。啊，真是智慧，你什么都看清楚，什么都明白了，这个东西是真的。啊，世出世间那一些法假的，不是真的。所以佛说，法上应时，何况非法。啊，我们念佛，决定修净土， 一切法要放下，要学，不学两个门进不去，一个门才进去啊，两个门就有分别，就有执着，一个就没有。啊，法法门门都能够证果，都能够明心见性。问题是你会不会？啊，会没障碍。为什么？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的，所以一切法都能见性。啊，法法都平等，宗教哪有不平等的？族群哪有不平等的？国家哪有不平等的？啊，有人要我到联合国去讲，是可以去讲讲。那不但地球是一家了，整个大宇宙是一家了，你就心量透开说多快乐啊。那心量小就天天郁闷了，不开心的，心量一透开啊，就像叶伯千云的快哉快哉啊。